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03集。这件事也只能是孤狼出手了。 过两天校学生会招人，你们两个要去吗？ 坐在秦宇隔壁的短发室友想到校学生会跃跃欲试，另一个室友摇头道， 我是想去，不过我一不是四大学院的，二长得也不好看，人家不一定要我呀。不过秦宇一定能去，秦宇，你以后可能就是我们寝室的救星了。 大学学生会也就相当于一个独立于学校的组织，有相当一部分的话语权。 对呀，秦宇你长这么好看，一定能进。 短发室友手托着下巴看秦宇，校学生会选人无非就是那么点内容，长得好看或者擅长交际或者有一技之长的，基本上都能被挑中。秦宇微顿，他不动声色地开口， 四大学院， 他来京城这么长时间一直都觉得自己会去 M 州，从来没有注意京大这边的事，室友说起来他才会这么的陌生。 哦，学校论坛有，就是我们学校大大小小有20几个系，全校最厉害的系别呢只有4个，政法系、物理系、医学系、数学系，简称四大学院。这四大学院的学生都牛逼，我也想去政法，可惜我分数不够，只能填经济系。 短发女生靠着椅背摇摇头开口道，不过她显然对四大学院也不够了解。秦宇若有所思地收回了目光，看到点开的私聊页面就要伸手把它关上，可看到上面显示的内容，他的手忽然顿住了。穆小鱼鱼的消息很简单，发了2份对比乐谱简图，又把京协官网的视频发给秦宇看。 秦宇前辈，这个人的谱子跟你的很像。 秦宇眯了眯眼，他拿起耳机又点开了穆小鱼鱼发出来的视频观看，一眼就看出来那是秦冉在最后表演赛上的视频。秦冉表演赛上的视频他没有认真去听，毕竟一听到是秦冉的表演曲目他就有些心肌梗塞。此时全都听完，秦宇的心陡然乱了一圈，几乎要从心口跳出来，拿着耳机的手都微微的有些颤抖。他忽然想起了魏大师1年前说的抄袭，那张乐谱他是在林家捡到的，又是陈淑兰行李中掉出来的，眼下跟秦冉的乐谱撞上，一切都太过巧合。秦宇几乎已经理出来那条线了，心里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跃出来，那张乐谱可能是秦冉的。他关掉了穆小鱼鱼的私聊页面，正正地坐在自己的凳子上，连室友说的学生会跟四大学院他都没有心思去关注了。不对啊，秦宇靠着椅背又想起来一件事，那张乐谱的手稿在他自己手里啊。与此同时，长宁家，扎龙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冰啤酒，嘴里一边念念不停地在跟长宁说话，一边拨通了巨鳄的视频。视频没响一会儿就被巨鳄接通了，问得干脆利落。 什么事？ 看他那边漆黑的背景，几乎连脸都看不清，应该是在门外。 没什么，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一点也不好奇孤狼的事儿。 扎龙喝了一口啤酒，神秘兮兮地开口。 当然好奇，我大兄弟。 巨鳄把烟咬进嘴里，声音平稳，不过眉头却是拧着。 最近2天有点事。 遇到麻烦了？ 扎龙喝完啤酒，把罐子一捏，直接扔到了垃圾桶。 跟我说说，什么麻烦？ 巨鳄本来挺感动的，想要回答，扎龙又开口了。 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。 别理会他。 长宁伸手拿过来扎龙的手机， 最近边境不太平？ 有点。 巨鳄那边进了车，后面的灯开着，照得清他的眉眼。30岁左右，有股异域风情的俊美，半晌拧眉道：“ 有个势力确实有点麻烦，正好想联系你帮我查查。”“ 哪个势力？”“ 能被巨鳄忌惮的人不多呀。 ”“M 州的地下联盟同级势力。那什么土的，里面还有个人是黑客联盟的人。” 巨鳄掐灭烟，随手扔到了窗外。 随手扔了垃圾不对。 长宁看了他一眼，说完一句之后才皱眉道：“ M 州地下联盟同级势力，这件事可不好查呀。”“ 好查的话我还能找到你。” 巨鳄比了个手势，吩咐手下开车。长宁把手机又还给扎龙，自己去倒了一杯茶。“ 能查 M 州的只能是孤狼了。你也要下单吗？排队吗？”“ 不仅仅是查那个势力，更重要的是孤狼也同时是一个黑客。巨鳄现在就缺一个黑客跟对方杠。”“ 我大兄弟会让我排队？” 巨鳄抬了抬下巴，非常自信。扎龙憋了半天憋不住了，他开口道：“ 一天到晚大兄弟，谁是你大兄弟？” 巨鳄本人看着比网上要高冷，他透过视频淡淡的看扎龙一眼：“ 你这么话多，孤狼是不是特别嫌弃你？” 扎龙想起两天前的事儿，心口忽然就被插了一刀。与此同时，亭兰书房，程经正把一堆文件递给程俊。“ 嗯，程图那边传过来的消息， 他去边境了。” 程俊翻开来略微看了看，就放到桌子上。程经点头又摇摇头：“ 问题不大，他在跟程火商量。” 程俊抬眸略加思索，两人正说着，门外的程木就喊他们下去吃饭。程经停住了话头，跟在程俊身后出去。程木以前总以为程经是在处理程家的事情，可这一回回到京城就再也没有这种天真的想法了。刚刚隐隐听到程经说到程土，开口询问道：“ 哎，程土现在在干什么？”“ 金木水火土，成水成火在 M 州庄园，程木已经清楚了。他哥哥看起来是在做生意，只有程土。程木只能在群里看到他蹦跶的身影，程水跟程火也对程土一口不谈。程木至今不知道程土在经营着什么。”“ 好。” 程金看了程木一眼，把手机塞回兜里。“ 他常年驻扎 M 州，下次见面你不妨问问他。” 楼下，程温如还在跟秦冉说话，询问他今天报名的事儿。“ 嗯，物理系不错。” 程温如拿着筷子笑道：“ 京大的话，如果能进学生会就尽量进去，对你之后去研究院有好处。要是……” 他一点也不觉得秦冉以后不能进研究院，毕竟秦冉是两个院系的院长都争着要的。“ 哦，算了，你还没进研究院，这件事说起来太遥远。”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陈文如又叹息一声，止住了到嘴边的话。秦闪看了陈文如一眼，觉得他话里有其他的意思，不过也没有多问。“ 哦，我记得京大的传统好像是最少住宿一学期吧。” 陈文如夹了一根青菜，说到这儿看了一眼正拉开椅子坐着的程俊，笑道。程俊兴致不太高的看了程温如一眼，不咸不淡的询问道：“ 程金，最近我们是不是很缺资金？”“不。” 程金把不缺两个字吞下，板着一张脸开口道：“ 很缺。” 程温如立马收回了笑：“ 别，财神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” 程俊虽然退出了公司，但公司资金一旦转不过来了，银行贷款程序太多，涉及大部分资金程温如都是找程俊借的。 程俊很有礼貌地看了程文如一眼，抱歉地开口： 我没开玩笑，真的缺钱。 秦冉吃完饭，默默地放下了筷子，他拿好手机，说：我先上楼洗澡。手机上正好显示了长宁的消息： 有个新单子，巨鳄的。 秦冉拿手按了一下额头，能让巨鳄求到他这儿来的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儿。希望开学前能够忙好吧。秦冉忙着巨鳄的事情，自然不知道一个关于他的微博正在迅速蔓延。惊邪的微博不少人都在关注，秦冉跟秦宇都是比较出名的学员，穆小鱼鱼的对比图在秦宇的粉丝群传开了，几个片段几乎一模一样的乐谱，一个是今年发的，一个是去年发的，秦宇的粉丝一个个的都忍不住了，一条微博横空而出 at 惊邪，笑死我了，还小提琴界未来的新星，这么明显的抄袭看不出来吗？秦宇的这个视频都快一年了，这么久了他还敢发出来，当我们粉丝没有耳朵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